中偶遇心中的他，两个决定不听叫唤跟他归家，失焦的冷风不准吹去他，他那悠悠眼神快要对我说话，纤纤身影飘飘身影默默转来吧，对我说浪漫情人爱我吗，贪心的晚风竟都拥吻他，将他秀发温温柔柔每缕每缕放下，卑污的晚风不应抚慰他，我已决意一生护着心中的他，情人爱我吗，贪心的晚风竟敢拥吻他，将他秀发温温柔柔每缕每缕放下，卑污的晚风不应抚慰他，我已决意一生护着心中的他。 这是一首70、80、90后哈、都听过的一首经典作品了，一首来自李克勤的《护花使者》。在1991年的时候呢，李克勤也是发行了专辑《雨中街头剧》，这张专辑呢也是引用了香港大学的话剧而改编制成的，整张专辑充满了个性，时尚好听，既有不流俗的品味，又有很不错的流行度，其中的这一首《护花使者》会让你感受到当时香港的年轻人追求女孩子的那种心声哈。李克勤出色的唱功也是让这首歌红到了内地，成为了他的代表作品之一。接下来我们让每个人的记忆再次的年轻一把，我们让小虎队带着我们走进青苹果乐园。 这是来自于小虎队的《青苹果乐园》。好，八十年代末的时候呢，《青苹果乐园》这首歌是红遍了大街小巷。小虎队呢，也是凭借着这样的一首歌曲，横扫了亚洲的乐坛。他们是70后青春的记忆，男生们疯狂模仿他们的舞蹈以及造型，很多的女孩子呢，也是疯狂收集他们的杂志以及和海报。他们是80后童年里朦朦胧胧的记忆，收音机里呢，偶尔会传出他们热情的歌曲，直到2010年的春节联欢晚会的时候呢，小虎队重聚登上了春晚的舞台，许多年前的回忆一下子都会涌上心头，原来青春的记忆一下子都呈现了。青春呢，就是充满了无限可能和遐想的。十几岁的时候呢，憧憬校园外、家乡外的世界，相信有许多美好神奇的事情将发生在自己的身上。而现在呢，知道外面的世界并不像自己所想象中的那么美好，能在心中留下记忆的人和事儿也屈指可数。当总是会忆起往事的时候，也许这就是青春不在的一个标志吧。我们继续让一首歌带着我们年轻一把，这就是费翔的《冬天里的一把火》。 天上能掉馅饼吗？ 肯定不能啊。 那天上能掉大米吗？ 这个应该也不太可能吧，上哪儿找这种美事去啊？ 但是平安车险真的在免费送福临门东北水晶米哦。 啊，真有这种好事儿？ 那当然，车险3个月内到期车主拨打电话4008-60成功询价，即可免费获赠福临门东北水晶米一袋，而且免费配送上门，成功投保更有惊喜送给您。 平安车险太给力了，4008-60现在就去领大米。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又来到了各位的身边，感谢各位每天的这个时间段来锁定频率来收听我们三十分钟的音乐导航，我是肖辉，继续来听歌吧。接下来的这首歌不知道是不是你最喜欢的那一道菜呢？ 在东京铁塔第一次眺望，看灯火模仿坠落的星空，我终于到达，但却更悲伤，一个人完成 作品。同样我们要看看时间，陪伴各位的三十分钟又接近尾声了。记得那句老话，想要在节目当中听到你所为大家预约到的歌曲的话，在微信当中来关注肖辉的微信公众账号 SYMM0321， 给我留言，我就可以把歌曲跟大家拿出来分享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同时间记得我在这等你。